飯食，唔聽網台你就聽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係傑斯。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林卓廷。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嗱，頭先又講下黑材料啦，係嘛？即係我覺得，即係近排有單案咧判咗出嚟咧，我都覺得同黑材料有少少關係，可能 邊單案？ 因為咧，即係呢一個上海仔啦， 嗯， 上海仔就其實係將即係俾人哋捉 Q 咗啦，係嘛？咁啊捉佢咧，即係其實係洗黑錢，係洗咗一億咁樣樣。咁但係洗黑錢洗一億咧，嗰、那個時間係好早，即係十年前嘅事嚟喎，大佬。十年前係梁振英咧，即係都未做呢一个特首喎、 啊。梁振英做特首系2012年。 点解拖到而家先 至嚟 过咧？ 佢系由2007年系嘛，到呢个12年，啊、就喺几间银行里边使咗成亿所谓嘅黑钱啦、啊，即系所谓非法所得嘅即系款项啦、 啊。 打劫银行又好，乜都好啦吓、啊。所谓嘅黑钱嘅意思就系、 是， 咁、 嗯、 咁迟先喐嘅咧？ 嗱，眾所周知， 我唔明喎、 啊。嗱，因為其實咧，咁當然啦，我哋嘅制度話俾我聽，即係廉政公署咧直接向呢個特首負責。而如果特首即係 hold 咗一單 case， 佢唔發落去，即係去 approve 去判嘅話咧，咁佢係有乜權利嘅？即 係，但係呢單嘢唔單廉政公署事咁簡單嘅，呢間嘢好似差佬喐佢， 好撚勁， 傷罪啊！ 係 商業罪案，商業罪案調查科喎、 啊，係 involve 好多 party 㗎，其實係。咁所以咧， 唔係我只係問一個問題啫， 點解會拖咁耐？ 点解由2007年到12年嘅个案嘅洗黑钱嘅个案，会喺2017年嘅年尾先出现？即系过咗差唔多五年几六年啦。喂，呢个一个好嘅问题、哦，呢个一个好大嘅疑问、哦。 嗯， 点解无端会咁噶、 啊？ 喂，你话过一两年，即系你话2007到12，14年，咁啊合理啊？你调查都要时间噶，系嘛？你即系搜集证据都要噶。但系呢单嘢有古灵精怪喎、 啊。嗱，即是话 12年到17年嘅期间，系边个做行政长官咯、啊？梁振英咯、啊啊。证明嗰阵时候讲小桃园饭局嗰单嘢系有呢个道理、啊。 嗱、啊，仲有一样嘢， 买嘅过程里边， 另外一个 dead man 声有一个含义嘅，就是、可以咁讲啊。我咁大家听众都要留意啊，就系话。即係如果佢嗰陣時佢真係有單咁嘅案嘅話，其實佢係以一個大罪之身，係去食呢個小桃園飯局嘅。即係呢個上海仔啊，佢嗰陣時同阿梁振英一齊共進晚餐嘅時候咧，佢已經犯有洗黑錢，洗咗呢個成億嘅黑錢嘅罪行喺度噶啦。其實係， 即係你嗰陣時未查到。 即係你同即係阿梁振英咧，當時咧嗰、那個時間就係同呢一個咧洗黑錢疑犯一齊食飯。咁啊，即系嗱， 咁唔系梁振英食，佢系个特首办主任啊，龙饭啫。 咁啊，当然啦，即系啊，呢个我见即系苹果讲啊，即系小桃园饭局咧，好捻多人都有即系呢个官司前身啦，系嘛？当其时 包括啊，John Bear 啦 ，John Bear 啦，系嘛？咁啊，所以其实咧，你见到就系话，哇，点解会拖咁耐？拖咁耐嘅，即系咪因为咁近最近先至揾到啲料出嚟咧？系嘛？ 咁呢個令人好大嘅懷疑咯， 好撚 即係就係我嗰個中間嗰個 assumption 就係話，因為12到17年嘅時候，行政長官係由呢一個嘅梁振英牢牢掌握住，檢控權喺佢手裏邊，而呢班人涉嫌喺選舉前去參與呢個小桃園飯局，諗住睇下點樣焗嗰啲即係鄉事派又好，相關人等都好，去支持梁振英。所以呢個一個政治嘅交易，唔告佢，好可能係一個政治酬勞。 嗯， 嗱呢班人老實講，嗰陣時候點解引起咁大嘅風波，係在於喂你揾個黑社會嚟幫你拉票， 嗯， 係好嚴重嘅喎。喺政治上啊，喂嗰、那個係一個地下秩序嚟噶嘛， 我哋嗰啲係地上秩序嚟噶嘛，我哋玩緊嗰啲選舉嘅遊戲，唔係透過黑社會去控人噶嘛，係嘛？局你投我一票噶，唔係透過黑社會去洗錢嚟投票噶，係嘛？或者係負責做賄選噶，係嘛？喂，咁你就真係好黑噶咯，成個社會。 啊！ 喂，仲係千二人喎、啊，嘅小圈子選舉、啊，你都耍呢家嘢喎。 嗯。 但你又諗翻轉頭啊，其實阿方中信佢2015年嗰陣時都試過發過矛噶。嗰陣時佢無端端走出嚟話要開呢個記者會爆兩聲，大鑊之後唔見咗人啊嘛。 嗯，唔係跟住咪喐佢咯，跟住先決心喐佢咋。即係話好可能喺2012到2015年嗰陣時候係有得呢條上海仔繼續俾佢喺度，即係佢個嗰時候某報紙啊。系咁喐佢噶嘛？话佢恐吓嗰啲富豪啊，系咁贴人哋嗰啲街招啊，成成嗰啲嘢啊嘛，就话人哋争佢钱啊嘛，就告人哋俾钱啊嘛。哇，佢冇事噶喎，嗰阵时候系俾即系今次即系要俾一个 credit 东方日报、啊，东方话系咁喐上海仔、啊，啊，唔似系有私怨咁简单、啊，系嘛？跟住先至佢话出嚟爆大镬啊嘛。 嗯， 我咪话咯，全世界冇一个地方。包括意大利的黑手党、日本的山口组、台湾的黑联邦，喂，我都识的，原来屌，原来啲 黑联邦， 唔系识嘅意思，话我识噏佢啲名啊。 哦 ，OK， 人哋会唔会系开记者招待会嘅？ 开记者招待会， 黑社会开记者招待会， 唔通 爆大镬？ 唔通爆另一个黑社会大佬大镬咩？ 佢咪睇下讲紧选举啦， 啊， 讲紧战王嗰啲嘢啦，我估咋吓，因为我冇睇佢嗰边诶，本来谂住爆大镬个内容啦。喂，其实系一个匪夷所思嘅现象，喂，香港崩坏都系征兆嚟嘅，黑社会出嚟开记者招待会攞群众支持啊？ 系咯， 有冇搞错啊，大哥？喂，我哋就开记者招待会啫。我哋俾人告又好，我哋要去，即系推动嗰个政策开记者招待会。 唔系佢发觉，因为暗哑底好似刘梦红咁样，就写封信，就走去叫梁振英唔好喐佢，咁大家一齐揽炒呢条桥唔 work 啊嘛。既然有刘梦红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潜力喺度啦，咁我不如开记者招待会揽炒啦。 喂，大佬，唔系你支持咗边个候选人？如果嗰个候选人当选，我唔好理嗰个系咪梁振英都好啦。喂，那个可以成为你犯罪的一个特权嚟噶，有冇搞错啊？喂，我真系第一次听、啊。 所以大家期待 生活咗几十年啦，香港。 所以大家期待呢单嘢点样去发酵落去啦，系嘛？ 喂，跟住佢顺利着草、啊，离开咗香港7个月、啊，跟住先翻嚟啫。喂，真系吓死你、啊！大佬，呢个咩社会嚟？ 唔系你睇下几多黑幕啫。嗱，呢单嘢又系阿习近平任内出发生嘅，系嘛？点解 hold 咁耐？即系呢样嘢就要即系等佢慢慢发酵。 唔系，我唔系判定上海仔一定系坏人，唔系话佢一定系即系黑社会中黑社会。我真系听，我都系你哋啲传闻系咁讲嘅啫。唔係話一定佢真係犯咗啲即係2007到2012年嗰啲洗黑錢嗰啲嘢，我冇判斷，因為我唔知冇證據，你留翻法庭搞或者留翻啲差佬自己搞。喂，但係你睇佢成個過程，由小桃園飯局到佢涉嫌喺嗰段期間洗黑錢，到隔咗5年冇人理，到而家先喐，期間就話爆大鑊，開幾多招待會？喂，你唔係好嚇人嘅咩？ 唔係，我 想講而家究竟係咩人管事、啊？ 我想知道咧，嗱，2007至2012啊嘛，其實警方係跟咗呢單 case 幾耐？係幾時開始跟？2012年嘅時候，梁振英同佢食飯嗰陣時， 係咪 stop 咗？ 係咪已經有 case 喺手跟緊佢嘅？ 係咪 stop 咗？ 如果你作為警察部啊，佢見到呢一個洗黑錢疑犯。佢同呢個特首候選人食飯，佢係咪應該有啲嘢，即係要做下 precaution？ 喂，同埋啊，大家都知道而家即係金管局嘅制度裏邊，呢啲咁嘅大額嘅存款、大額嘅支出，全部好快 trace 嘅啫。我聽人講嚇，係每一日都有個 report 嘅。如果超過100萬嘅即係出出入入嘅話，有 report 嘅。即係會叮出嚟嘅，邊個户口突無端突然間有大額存款存入嚟，或者係有大額存款存出去， 監管局係會即係 alert 嘅呢樣嘢係，即係有 alert 嗰、那個signal 喺度。喂，所以如果你話佢旗下嗰幾個户口，即係香港銀行嘅系統裏面嘅啦、由07搞到去12，都第一已經係好匪夷所思啦。應該係一個07年就已經即係、發覺啦，出出入入嘅話，除咗入波咧，07年唔多。08年唔多，09年都唔多，咁集中喺1112，咁就难讲啫，即係而家未有嗰啲案情出嚟啊。喂，但係搞五年跟住佢係涉嫌去撑梁振英嘅其中一个主要嘅人物，透过小桃园饭局。跟住嗰几年嚟喺度拖住一路冇喐㗎噃，而家先喐喎，因为同佢反面先喐喎。 同埋你見到，即係你頭先所講嗰樣嘢，就係話，喂，我記得你之前嘅節目都有講過嘅，就係話，喂，你當時俾做社記喺社記嗰陣時俾老臉查過噶嘛？咁老臉係甚至可以揾到一啲，喂，你自己都唔記得咗收過嘅支票噶嘛？其實呢啲 record 好容易查到嘅啫。 冇啊，唔係話我喺社記嘅時候啊，就係阿毛嗰單嘢啫嘛，我嗰陣時候冇講啫嘛。佢揾我去做所謂嘅證人啊嘛，即係調查啦，協助調查啦咁樣。不過我真係唔記得嘅。佢編勾曬所有嘅資料出嚟，逐張問啊，有次序嘅，佢有策略咁問嘅。我真係唔記得噶嘛，大佬。 好撚犀利， 好勁噶！佢啲快佬用大沓過你啊，大佬條數用準過我哋計啊，大哥。所以冇可能噶。如果你話佢，用五年時間去洗嗰啲黑錢是不合理的。喂，第一你入咁多 cash， 其實人哋應該攞身份證嘅，即係 Anthony， 我俾咗5萬蚊，10萬蚊 cash 你，你幫我入去我户口度，或者我叫你 Destiny 嘅 account 度，佢一定會揾 Anthony， 俾身份證嚟，係嘛？喂，一定會噶嘛？喂，你成億喎、啊！平均一年2000萬、哦，出出入入、哦，有乜可能唔一早就掠啊？ 唔系，我试过喺银行嗰度啊，入$3000我都要分3日啦。如果唔系，每日都我都俾人查身份证㗎。 人仔都系啊，10000蚊入落去嘛，最多。 系啊， 系咪？港币就好啲咋，但系都唔代表唔攞你身份证啊嘛。你嗰啲啊麻烦就分几日啫，因为佢有个上限啊嘛。但而家問題就是、喂，點解你搞咁耐？你先知點解你搞咁耐先喐？基本上係呢只係你馬仔。而家我懷疑嘅就係、是，所以同你食小桃園飯局，所以你幫佢拉票，所以你幫佢做嘢，包括喺佔旺佔中嗰啲揾黑社會出嚟搞事。喂，呢、這個就好明顯，我哋個合理懷疑啦。點解會搞到咁？喂，香港社會唔應該係咁啊，大哥。 系，所以而家你香港咧，真系越嚟越唔似样。所以点解你话李嘉诚佢都睇唔过眼啦，系嘛？你话近几年嚟啦，啊，即系自从呢一个大陆吓、啊，即系揾啲网媒嚟屌鸠啊李嘉诚之后咧，咁其实佢走资都未停过，都走咗2000多亿啦。已经。 其实你讲呢样嘢系已经10年前噶啦，人哋 啊， 而系10年前已经有篇文叫做《别让李嘉诚走》噶啦。 咁早啊？屌！咁佢而家最近卖咗一个咩啦？就叫呢个中环中心啦，系嘛？咁嗰度系卖咗几多钱啊？嗰陣買咗400多億啊，諗住係，就賣俾中資。點解今次唔屌鳩佢呢？其實唔屌鳩佢，因為個原因好簡單，就係、是、因為你賣俾邊個都得，你走資唔緊要。而家我嚟 take over 嚇、啊，即係我嚟 take over 嘅話咧，嗱、啊、你賣俾我又冇問題，係嘛？咁我又唔屌鳩你。咁但係已經即係等於咧，其實呢一個紅色資本啊，習近平都放棄咗李嘉誠。咁其實佢而家嘅策略就係已經唔再需要呢一代人咧，呢一代嘅華資嘅。所以你嗰種即係叫做 係，不過我覺得李嘉誠就係咁嘅，就佢係一個好精明嘅生意啊。你應該就純粹咁去觀察佢呢個舉動，就係、是、佢需要分散投資， 梗係一定要啦。 我唔可以將所有嘅雞蛋放喺同一隻籃度。雖然即係你話中國經濟發展，我哋即係大把錢途都好，我都要即係將個 portfolio 咧，個 investment portfolio 咧係拉散啲。如果唔係咧，我俾你揸住嘅時候咧，就好似上次特首選舉咁，你焗住真係一定要俾面佢，係嘛？你李家三父子，記得特首選舉嘅時候，嗰陣時候啱農曆年，走去中聯辦喺度同人哋拜年， 跟住就陆陆续续个个转态撑林郑。啊、我是有钱佬，我都会咁谂啦。我点会将我所有嘢去压住落你中国同香港？而嗰样明知你嗰班癫佬喺度，即系操弄噶。喂，如果我啲钱喺晒你嗰度，咪即系我俾你夹住，俾你食住上，大哥。然后你叫我跪低就跪低，你叫我起身就起身，系嘛？你叫我舐脚趾，我可以舐脚趾添啦，大哥。喂，所以佢一定 diversify 佢个 investment portfolio， 真系将佢分散晒。佢啲嘅即係投資嘅組合，包括減持喺香港嘅業務。咁當然你問，即係我睇過嗰個表啦，即係佢賣咗啲嘢，都係真係確實係有一賺嘅。 嗯， 係咪？即係你都 即 係 唔會好似呢一個阿黃健林咁買啊嘛？ 唔係純粹係政治嘅，因為點解咧？你即係嗰啲資產都係要出出入入，係嘛？先至係有即係動力㗎嘛，冇理由我死耗㗎嘛，有啲嘢我梗係即係有所謂嘅 realized gain 㗎，梗係 cap 咗先啦，咁咪再買個第二樣囉，係咪？ 嗯， 即係再投資個第二樣囉，即係賺咗先啦，大哥，因為 你年年報個盤數出嚟㗎，大哥係咪？睇住你嗰、那個嚟做股價嘅指標㗎嘛，你嗰個盈利，咁有得有傻嗰啲點解唔走啫？係咪？李嘉誠都賣唔少嘢喺外國都。但是其實你可以睇到，即係如果用呢一個嘅頭先你講最近嗰個報道嚟講，佢不斷買呢個中港資產，或者累積佢幾嚟幾多，所以我覺得除咗有經濟因素，亦都有政治因素喺度，不可不忽略李嘉誠背後嘅政治因素。但係你問我，公允啲講，經濟因素仍然係主要嘅。經濟因素已經係主要的，但係如果你作為一個大媽手嘅話，你都會考慮就係、是、我唔應該將所有嘅嘢摆喺同一个篮里边嘅，一衰嘅时候我全部死晒嘅。同样道理，佢喺其他即系世界各地，佢嘅投资都系拉到好散嘅。 唔系佢而家就系话咩嘛？佢即系要淡化自己做地产个角色啊嘛。佢系即系投资一啲即系一啲高增值产业啦。 事实上，长和系佢自己本身都系间综合商社，就多于系一个地产公司。 所以佢相对于新地啊、新鸿基啊呢啲谂住食老本嘅一啲大地产商咧，其实系已经系比较有远见嘅啦。其实系。 你睇佢嗰時候科網嘅時候都係嘅啦，你 Facebook 佢都有投資噶嘛，係咪？ 有 Google Van 咯， 係咯， 佢搞埋嗰啲風投嘅，即係 John Van 即係嗰啲 John Venture Capital 即係做嗰啲一嚟 startup 啦，二嚟其實亦都即係高科技啊，佢亦都搞生物科技啦，係嘛？呢啲有啦。 以色列淨水技術係個 patent 咪佢攞嘅咯。 係啊，咁所以其實講真啦，佢唔會衰得過其他嗰啲即係所謂地產霸權咯。 唔係啊，佢先至係真真正正比所有嘅地產霸權高張。個、啊、最重要一個原因就係、是、第一樣嘢，佢玩緊嗰樣嘢就係話，喂，我攞住嘅其實好多係高科技核心技術。 唔係，所以你咪睇下咯，即係你大陸嘅富豪，你話王健林，哇，即係盛極一時，係咪又話全國第一？即係或者甚至乎係有錢過你李嘉誠，你而家幾撚慘，逼住你賣，唔撚借錢俾你，唔撚融資俾你，係封鳩殺你，係嘛？最後尾我就係好見好好搞笑啊！十九大嘅時候，明明咧佢喺呢個即係東北嗰度咧，有兩間高爾夫球場咧，俾呢一個即係地方政府咧，就唔知沈陽啊，俾地方政府咧突然間關鳩停咗，佢都仲要啊，佢自己拍片去唱好十九大啊！你话几卵惨啊！你话 呢个咪就系我头先你打断咗我想，讲第二样嘢就系、是、喂，真真正正嘅地产行业或者收租行业，呢样嘢其实个政治风险系比一切都要大。你谂下，喂，块地其实你拥有使用同埋转让权嘅，最终拥有权始终都系政府嘅， 因为有年期噶嘛。 系啊， 同埋你个土地用途系乜嘢？你以前我哋僆仔嘅时候，点解开始听到话所谓有李超人呢、這个即系称号？佢真係覺得佢成個超人咁咧，就係在於佢明明買嗰塊地翻嚟，本來就唔係諗住係起呢個住宅嘅，俾你搖身一變又起咗住宅咁啊， 嗯， 就係更改土地用途啊嘛，而呢樣嘢佢先至係叻啊嘛， 係， 咁當然啦，港英政府係有意捧起佢㗎啦，有意借佢，即係造就佢變成係首富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喺背後嘅角色啦， 佢要多謝嗰陣時嘅匯豐大班啊嘛。 梗系啦， 沈拔啊嗰、那个 啊， 你和王啊，当年嗰所谓嘅英资嘅企业啊，系 即係差唔多係即係送俾佢咁滯。雖然你要俾錢，所謂就送嘅意思就係、是、喂，你俾我買到啊，等我借埋錢俾你喎、啊，係咪去投資、啊？哇，好重要嘅一個所謂嘅finance， 所謂融資嘅概念嘅喎、啊，大佬，嗰啲錢係你嘅，唔係你係銀行，嗰啲錢係你嘅，你借俾我去買佢嚿嘢，係嘛？喂，賣十億俾我，你就借咗可能係八九億，咁我真係無本生意嚟嘅啫，我咪最多按呢間嘢嘅股份俾你咯。 喂，好啦，喂，剩翻唔係好多時間，我哋都要花少少時間去講下咧，即係呢兩日拉布啊。我哋有段片去咗先。 一地兩檢拉拉拉，泛民為乜趕走新聞界？为咗条铁，政府不惜借立会过桥，骑劫民意。民主派唔够票否决，咪唯有拉布咯。正当大家都以为就快冇货， 我而家咧系提出动议，新闻界及公众人士离场。人只是好盾牌，行事要在 阳光中，赶走苦恼失败。又是一条从未引用过的议事规则，议员可以随时提出，主席亦要优先处理，但都真的要多谢建制派提醒，是他们早一日先在议规会提出想修订的。这 个做法是匪夷所思的，亦都明显是违背公众利益。 啊，原来政府都知道这事涉及公众利益的吗？麻烦司长对着大镜讲一次。 这个是要谴责的。 我要我成为立法会历史上第一个，亦都是最后一个会提出这个议案的议员。 其实泛民都有向记者讲明，动议是集体决定，纯粹想以时间换取空间，根本无意限制新闻自由，希望市民明白他们苦衷。虽然阿妈院长都批准辩论，但一粒钟到就出展。 辩论将会再进行三十分钟就会结束。 你刚才话啲同事发咗言嘅好重复， 這個、 所以 呢、這个唔系规程问题，请你坐低。 主席，我未讲完，你点知我系咪咧？你公道少少啊，好唔好啊？吹黑哨都出得好啲得唔得？主席， 提出你系提出边一条规程？ 我想问， 讲完边条？你咪又系话已经裁决咗，系玩到咁串，咁啊唔好怨啊！ 如果你继续重复嘅咧，我就唯有停止你嘅发言。 明白，多谢主席。本人而家引用《議事規則》40(1)要求中止待續。 不過呢招唔 work 啦，話同阿迪個趕人離場動議有衝突。泛民再追問，主席就靚聲皇上身。 我已經答咗你， 請坐低，請坐低，請坐低， 請你離開會議廳。 會議第 N 次暫停，據知馬院長趁呢個時候揾咗兩邊議員去講數。而阿陳帆就好似產房門口啲準爸爸咁，又講電話又係咁睇表。 请大家返回座位。 唔返点样呢？ 问得好啊，唔返会点呢？结果真係管理唔到。 会议现在係不能继续，我宣布休会。 反对派成日都话市民嘅知情权、传媒嘅报道係好重要嘅。今日正正呢係反映佢哋口是心非。 喂，你唔系好似阿象哥咁瞓咗啊？人哋咪话咗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啦、啊。马润祥休会后都话，既然泛民都讲明系想拉布，与其转场开会咧，不如停一停，唞一唞啊。而由于下个礼拜三四要处理施政报告，一地两检咧要再下个星期三嘅大会先再倾。 嗱，今次咧，朱凱迪就引用呢、這、一個議事規則88(1)咧，咁啊拉布咧，香港雖然係第一次用，咁但原來咧，其實喺英國咧，其實係都用過好多次嘅。點解咧？即係佢意義喺邊度咧？嗱，即係譬如好似以前啦，即係下議院啊，有權都喺呢一個要喺呢唔喺呢個公眾同埋媒體監察下進行嘅。譬如好似01年嘅時候討論呢、這、一個即係恐襲啊同埋國家安全嘅時候，因為就係驚咧，即係一啲叫做國家機密洩漏咗，係嘛？咁啊，所以希望就唔好俾一啲即係恐怖分子有即係即係打造傾蛇啊咁樣樣，就唔可以即係俾呢啲限制呢啲傳媒去採訪嘅。咁但係當然啦，佢又冇可比性嘅今次就係、是。咁今次點解阿朱凱迪引用咧？咁當然係 就係為拉布而拉布啦，呢個好明顯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其實你成個民主派其實頭先都好強調，就係話咧呢一個係集體決定嚟嘅。咁而今次我覺得呢兩個禮拜拉布咧，其實嗰個好重要嘅意義就係其實大家都承擔咗呢個拉布嘅責任啦，唔會好似以前咁樣樣咧，即係好 各自為政， 各自為政啊咁樣樣， 甚至乎有時拉後腿。 當然。阿朱凱迪咧，今次都係即係要即係可能都協調咗去做呢一個黑面啦。有啲人即係如果你話做激進派，佢自己做本身做呢個黑面咧係冇乜問題，或者承擔呢個所謂歷史責任冇乜問題，因為佢本身佢係對得住佢自己支持者咪得咯。咁但係民主黨嗰啲咁佢未必可以做到呢樣嘢，係嘛？ 如果我係佢做呢個動議，我講到明，我真係引用呢條條例嚟拉布咯。 嗯， 你吹我唔漲 啊？咪朱凱迪一開始咪咁講 咯。咪咯。叫咩啊？ 嗱，佢嗱谂嗱， 所以有啲人奇怪啊！嗰阵时候你引述咪郁敏讲啊嘛，系嘛？屌，泛民拉唔到嘅，吓呢啲佢边度识啊？咁样，喂，老实讲，熟读个议事规则，睇下咩嘢我哋可以引用出嚟，其实好容易嘅啫。 嗯， 不过问题就系以前啲阿哥啊，即系 有冇创意咯，有冇心去做咯， 冇唔敢做，亦都唔觉得应该要做，怕市民大众反对。但如果真係有心做啦，從呢個零兩個禮拜呢幾鑊，即係拉布嘅一個手法同埋方式睇到，其實大家要無所不用其極就得㗎啦。你嘅意志就話俾自己聽係點咧？嗱，呢一個一個邪惡嘅政權嚇、啊，你擺啲規則喺度，我就盡量走你呢啲規則嘅窿窿罅罅嚟玩你，係明玩你㗎，係咪？包括呢一條，其實都唔使解釋啦。唔通我哋真係限制公眾或者係傳媒，即係唔俾佢入會議廳聽我哋即係嘅內容咩？我哋都想傳媒聽啦。不過我係借呢樣嘢嚟，因為你要優先處理嘛，咪頂咗前面先咯，係嘛？所以有心做唔係難嘅， 難 係嘛？所以阿鬱敏嗰啲唔好認屎認屁啊！佢仲好唔好易，唔係好你想象中咁困難嘅啫。 佢變咗 問題有冇生冚冚做嘅啫。 變咗燈神㗎啦，咁即係其實你如果你兩次拉布成功，佢都估唔撚到嘅，係嘛？仲話預言一定衰鳩硬。 嗰啲人以為捨我其誰啊嘛。 其實 冇咗我唔得啊嘛。 其實 證明冇咗你反而 OK 喎。 其實呢條撚樣先係失敗。 係咪因為點解咧？有佢喺度嘅時候咧，所有泛民都唔好搞啦，條友搞亂檔，大佬唔知係人定係鬼嚟嘅，唔加拎呢條友咁樣。 其實鬱敏先失敗主義。 喂，反而佢唔喺度嘅時候， 好地地啊，真係。 喂，大家喂，真係要抗爭嘅時候，我都不分你我，亦都唔會即係估量大家嘅動機嘅時候，咪一齊搞咯。 嗯。 喂，同埋去到而家真係好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咁講啦，最危急嘅關頭，大哥。 啊。 係嘛？你玩個冇約束力嘅一地兩檢嘅動議啊嘛？希望製造呢一個議會裏面通過嘅呢個聲勢啊嘛，你又唔肯同我講數咯，係咪？就呢個一地兩檢嘅問題，咁我唔突顯呢個議題，透過呢一個抗爭嘅方式，我仲有乜嘢辦法咧？冇嘅咯噃，所以咪唯有呢個選擇咯。第一，我嘅總結就係、你唔好以為呢啲咁嘅所謂嘅議會抗爭係好高難度嘅動作先得㗎。系咪？你会托马斯全船咩，大哥？有几复杂啊？ 同埋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话建制派啦，同建制派讲声啦，喂，屌你老尾，要出到文报警，又呢样又成，喂，大佬，嗱，即系咁讲，嗱，你修改议事规则咧，你系逼到去呢个议会去到个绝路，因为其实讲真，你当你所有议事规则嗰条路都猪死晒嘅时候，唔用议事规则嚟做议会抗争咧，就真系即系诉诸于。即係可能你話動作啊、圍堵啊啲咁嘅嘢， 所以咧，我第二樣嘢啱想講就係咧，就係你最危險就係咁、 啊。 好啦，我俾你修訂到個議事規則係咁緊嘅時候，我真係要抗爭嘅時候， 真係抗爭 咯。咪頭先你講嗰啲 包圍咯， 係嘛？ 係嘛？搶佔主席台咯，呢啲又更加頻繁嘅啫。其實係 嗰啲嘢一定係違反議事規則㗎啦，就算你改唔改都違㗎啦。 係啊，你係咪拉鳩曬啲泛民啊？ 喂，你有廿幾人喺度。嗱，你話得翻我哋兩三個，兩三丁油就好快搞掂啦、真係可以拍板通過曬所有嘢都得啦。但係你廿幾友喺度，可以有階段性，可以有前前後後，可以有先嚟呢兩三個，後面嗰三四個。喂，你真係要咁搞嘅話，全面抗爭嘅話，你而家特區政府係同所有嘅反對派係開戰啊嘛，我咪同你玩咯。你唔好以為你咁，你可以 DQ 我先啦，大哥，你咪 D 咯， 喂，你拉13+3，你都係想俾個警告我哋啫，唔好亂咁喺街頭抗爭啫。你 DQ 啲立法會議員，想立個下馬威，等我哋即係循規蹈矩，跟你嗰套所謂嘅宣誓方式啫。而家你再改議事規則，喺度霸王硬上弓去通過一啲完全係違反民意，甚至乎違反一國兩制、一地兩檢呢啲咁冇約束力嘅動議。喂，我唔借呢個機會嚟玩你。 嗯， 你又嚟 DQ 啊？我唔信你咁啊！我唔信你咁喺而家 DQ 完嗰幾句之後繼續 D 落去。 唔係，仲有咧，即係而家咧，你係已經係唔能夠成功咁樣樣咧，攞到呢一個立法會授權而行呢個三步走啊！即係你而家就係冇咗呢一個徹底冇咗呢個民意授權，而自己去行三步走啊嘛，係嘛？呢、這、一個喂，你原本你想向公眾講大話，就係話。哦，我有立法会授权，即系有民意授权，而家就要 say no 嘛。 讲多咗一句啦，时间差唔多。即系特区政府有时咧，真系即系有风系使尽力。 啊， 佢谂住呢单嘢，我哋都检讨咗好多镬啦。其实我哋系反对派，好难 sell。 嗯， 即系关于一地两检呢一个咁概念上喺政治上嘅嘢咧，系好难 sell 俾啲群众。所以佢先至系有风使尽力，步步进逼。谂住借呢样嘢嚟凸显你泛民嘅不顾大局、泛政治化嗰样嘢啊嘛，嗰样嘢佢包装到好民生噶嘛， 便民理商四隻字讲完噶啦，仲好简单添， 食蕉啦叫佢，仲讲民生。你 但系作为反对派个角色系乜嘢啊？成个泛民主派咁多年嚟，今日先至醒。反对派梗系你赞成我反对啦，唔系我。叫咩反对派啊，大哥？喂，民主制度嘅运作系需要咁啊，先至能够揾出个真理出嚟啊，唔系靠多数去压迫少数人嘅意见啊。喂，我的角色就系咁噶啦，即系当年反对派，我记得李柱明讲句说话，我成日都即系攞出嚟引以为戒，佢就话：喂，其实我民主党99%嘅嘢我都同意政府嘅，你点会话我反对派？我话哥，系都唔好讲啦。其实你应该是赞成 1% 的，你不是应该赞成 99% 的嘛，大哥。那你不是真的变了一国两制在一个特区政府立法会里面的橡皮图章兼花瓶？ 唔係咁，立場新聞當年就發訪問過民主黨嘅人，咁佢哋嗰班人係真真正正做 case， 利用呢個議會嘅資源丟到啲嘢翻嚟啊嘛，咁所以佢哋嘅反對派佢哋覺得係姿態嚟嘅啫，唔需要真係咁樣做。 我又唔覺得你作為一個其次鮮明堅定嘅反對派，人哋唔會同你丟，佢更加會同你丟。喂，你贊成咗99樣，咁你真係1% 啫，真係，咁我咪攞1% 嚟同你丟咯，咁用乜嘢啊？何樂而不為啊？喂，我起碼唔好話一次過啦，香港人都有時間適應呢個事實，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民主嘅制度裏面嘅反對派嘅定位。咁開頭反對 10%、20%、30% 都唔得，涉及民生或者涉及一好重大嘅議題，我哋梗係唔會亂嚟啦，係咪？咁但係個問題，你都要逐步逐步走噶。如果唔係，你點同人哋即係講數巴緊咧？點去換取啲嘢翻嚟咧？喂，如果你話99%都贊成嘅，屌咁我有咩同你換啊？你有乜價值先？你入去立法會裏面阿哥， 99% 建制派， 民主黨嗰陣就咁講嘛， 係啊， 你好似 Martin Lee 講噶，係咪99%定99%？我唔記得啦，大佬， 都超過90啦，個意思就係、是。 喂，好，剩翻少少時間，就嗱，澄清一樣嘢，咁就頭先我哋講曾蔭權嗰單嘢咧，有多咗少少嘅即係資料出嚟啦，就係話啦，原來陶傑咧就成日去聽審嘅，即係呢一個曾蔭權案，仲要坐喺親友席嗰邊嘅，咁所以咧，即係呢個控方咧就好容易辨認到，唔係因為佢特別記仇啊，特別記住咁樣樣，咁佢即係如果你話有陪審員行過去同佢吹水嘅話咧，啊咁啊，即係佢覺得咁樣，如果尤其係交談案情咧，就會影響你自己嘅判斷咁樣樣。 可能佢喺 Facebook 度揾到佢曾經同佢影過相啫，未必一定喺嗰段期間嘅。 咁 Facebook 難啲啦，咁樣樣。咁如果你話係嗰單案嘅控方即係律師咁樣樣，咁你一定見到呢樣嘢嘅。咁但係點講都好啦。 喂，咁其實嗰啲陪審員又真係戇居居喎。 系咯， 点解个庭里边走埋去同？ 唔系佢冇咁样嘅意识咯。 唔系咁，你见到偶像咁 fans 同佢相处，好正常噶，系咪先？ 我听佢光明顶好耐喎，大佬，即系佢话八十年代嚟由北京嚟香港咧，咁啊之后就一直都系话系陶杰同埋郁文嘅听众，佢话屌。咁啊，即係咁樣啦，咁所以就你如果你 take a side 嘅話，你就唔好做呢個陪審員啦，咁樣樣呢一個法官都叫佢唔好做啦，咁樣樣囉就 OK 好，今晚時間差唔多啦嘛， 大家記得即係報名，熱烈報名啊，積極報名呢一個大食會網聚， 喂快手啦，唔該曬啊 OK 好， 拜拜 拜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